他要修的是涵盖古今、包容万象、蕴含一切知识财富的百科全书。这不仅仅是文化，这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自信和强大的象征。大典之外再无他书。我们可以想到，当朱棣将这项工作交给谢晋时，他是把希望和重担一起赋予了这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朱棣看来无比重要的事情，在谢晋那里啊，却成了一项一般任务。谢晋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敏锐性，他天真的认为这不过是皇帝一时的兴趣，想编本书玩玩。于是在永乐2年11月，他就向皇帝呈送了初稿，名文献大成。应该说这套初稿也是花费了谢晋很多心血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心血换来的是朱棣的一顿痛骂。谢晋如此之快地完成了任务，倒是让朱棣啊十分高兴。可当他看到谢晋送上来的书时，才明白这位书呆子根本就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于是他狠狠地斥责了谢晋一顿，然后呢就摆出了大阵势。这个阵势啊实在是大，完全体现了明朝当时的综合国力。首先呢，朱棣派了5个翰林学士担任总裁。我说这个总裁啊，不是今天说某某公司那总裁。那么这5个人呢，以王景为首，都是饱学之士，并另派20名翰林院官员为副总裁。这20个人呢，也都是著名的学者。此外，朱棣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不管你是老的、是少的、是贫的、是富的，或者你有残疾也没关系，脑袋能转得动、脚能走动就行了，全部召集来做编撰。这个编撰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编辑。这还没完呢，朱棣拿出了拼命的架势啊，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他还在全国各个州县寻找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学问。那么他到底找的是什么人呢？这个答案是啊，字写得好的人。由于当时是修一部全书，所以要采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那么这些资料找来之后需要找人抄写，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并没有电脑排版技术，在编撰过程中只有找人用手来写。既然是大明帝国编的书，自然要体面呢，书籍的字迹必须要漂亮清晰。如果要找一个类似我这样的字迹潦草、每天只会在电脑面前打字的人去抄书，别说朱棣看得不惯呢、我自己都觉得丢人呢、那年头啊，你要是写的一手烂字，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呢、可以说朱棣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修书也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因为你要召集这么多知识分子来为你修书，你就得在那个招聘广告上写明包食宿、按月发工资。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读书人就会心甘情愿地干义务劳动，人家也有老婆孩子。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做事干脆的人，他雷厉风行地解决了问题。他将编撰的总部呢设在了文渊阁，并给这些编书的人安排了住处。 要吃饭时自然有光禄寺的人来送饭，编书的人什么也不用管，编好你的书就行了。听了我们以上的介绍啊，大家应该清楚了，没有钱，没有很多的钱，这书它能修成吗？贫穷的王朝整日只能疲于奔命，一点国库收入拿来吃饭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闲钱去修书？盛世修书实非虚言。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人外，朱棣呢还给这谢晋派去了一个帮手，和他共同主编此书。这个人呢、说是帮手，实际上应该是监工，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做过一次二把手。不巧的是，一把手啊是朱棣。那么这个监工的就是姚广孝。姚广孝不但精于权谋，还十分有才学，明朝初年第一个学者宋濂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而那个时候谢晋呢还在穿开裆裤。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放在谢晋身边，朱棣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朱棣排山倒海之势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时，谢晋才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件多么宏大光荣的事情。如果不能完成，或是完成不好，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什么也别说了，开始玩了命的干吧。在经过领导批示后，这个谢晋同志终于端正了态度，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啊，朱棣确实没看错人，谢晋是充分发挥着他的才学，他合理的安排着各项工作，采购、辨析、编写、校对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次编写完一部分，他都要亲自的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作为这支庞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出色。当着上千人的编撰队伍在他的手中有序运转，所修大典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时，谢晋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和梦想。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而是国家栋梁。在修撰大典的过程中，朱棣还不断地给予帮助和关照。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四月，朱棣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日夜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修撰人员，并亲切地询问谢晋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谢晋感谢领导的关心，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好，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不辜负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最后他提出，大典经史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但子集部分还有很多缺憾。朱棣当即表示，哪里有困难就来找我，一定能够解决。不就是缺书吗？给你钱去买，要多少给多少。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派人出去买书，派出的部门啊是礼部。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再加上谢晋得力指挥和安排，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们在无数个灯光通明的夜晚笔耕不辍，舍弃了自己家庭和娱乐，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其中啊，有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只为了完成这部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著作。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平凡的抄写员、编撰人。在当时，他们也都只是普通的读书人而已，他们的人生似乎和伟大这两个字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他们所做的却是一件伟大的事。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每一页、每一行都流淌着他们的心血。所以不管是累得吐血的编撰，还是整日埋头抄书的书者，他们都是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些人不懈的努力下，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11月，这部大典终于完成了。此书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共计11095册，22877卷，3亿7000万字，全部是由人一字一字的抄写而成。它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世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更为难得的是，以谢晋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们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朱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郑重地为这部伟大的巨作命名《永乐大典》。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在我的统治下编成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大、最全、最完美的书。终有一天我会老去，但这部书的光荣将永远光耀着后代的人们，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辉煌。光荣，但这绝不仅仅是朱棣的光，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曾经光耀四方、强盛一时，也曾屈膝受辱、几经危亡，但我们最终没有屈服，我们的文明承传了下来，并引领着我们顽强的站立起来。永乐大典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种精神文化传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要感谢这部书，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诞生，很多古代书籍今天的我们竟永远也看不到了。如果要给这些书开个书单，恐怕会很长。在此呢，我们只列举其中一些书目，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重要意义，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徽要辑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记录出来，流传于世上。所以我们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金字塔。 在这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工程中，谢晋是一个出色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他的功劳其实并不亚于征伐开疆的徐达、蓝玉。他虽然没有万军之中攻城拔寨的豪迈，也没有大漠挥刀、金戈铁马的风光，但他也是有自己的武器，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墨。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无数辛勤的知识分子用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那光荣的过去和先人的伟大。事实证明啊，那些常常被我们嘲笑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读书人，他们也有力量，他们也很强壮，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显英雄。永乐大典是谢晋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的一生最高点。然而在此书完结时，那些欢欣雀跃的人中却没有了谢晋的身影，因为此时他已经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被贬到了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为什么才高八斗、功勋卓越的谢晋会落到如此境地呢？谁又该对此负责任呢？其实啊，谢晋落到这步田地，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咎由自取。因为他做了一件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投机。要说到投机，谢晋并不是生手。我们之前介绍过，他拒绝了建文帝方面低微的官职的诱惑，排除万难毅然奔赴朱棣身边的光辉事迹。当然了，他的这一举动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朱棣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朱棣。谢晋有名气和才能，朱棣有权和钱，互相利用了。读书种子方孝孺已经被杀掉了。为了证明天下的读书人并非都是硬骨头，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和新皇帝合作，朱棣自然把主动投靠的谢晋当成了宝贝。他不但任命谢晋为永乐大典和第二版太祖实录的总编，还在政治上对他委以重任，在明朝的首任内阁中给他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此任内阁总共七人，个个都是精英，后来为明朝仁宣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三杨中的两杨，都在此内阁中担任要职。除此之外，朱棣还经常在下班，就是散朝的时候，单独找谢晋谈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重点培养。朱棣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说：“得到谢晋呐，真是上天垂怜于我呀。”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1000多年前，邵氏山脚的深山密林里，有一座清静优雅的古刹——竹林寺。这所寺院殿宇虽不太多，但建筑严谨，风景秀丽，有佛殿、法堂、经楼、春阁。院中山泉经流，清澈见底，松竹茂密，古柏参天，是一所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寺内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和尚，怕酒后断了香火，从民间选了12个童徒，以继承他的佛法，大的9岁，小的6岁。一天，老和尚打开佛经，一个个起了法名。老大取名法成，老二法运，还有法正、法思、法广、法会，从此就过着13人的师徒生活。一天下午，小和尚都在山门前玩耍，忽然从寺后走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孩，与他们一块儿玩耍，到天黑才各自回家。次日又来，日落方归。久而久之，被老僧发觉，感到奇怪，心想，在这山野密林之中，既无村庄，又无人烟，哪里来的小孩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针认上线，将线淡放在山门下的铜水盆里，然后嘱咐大弟子法成说，明天你们玩罢快走的时候，把这个针偷偷地别在那个孩子的衣服上，可不要吭声。法成会意，一一照办。次日清晨，老僧沿着长线一直找到寺后的山涧峡谷，在一个岩缝中发现针别在一棵胖大的何首乌叶子上，他急忙回寺取来镢头，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有头有身、四肢皆全的何首乌。这时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师爷曾说，变化成形的何首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且有返老还童之效，不由得欣喜若狂，哈哈大笑起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急急忙忙藏在袍下拿回寺院，然后把弟子喊到一块儿，声言厉色地说，今天师父在家有事，你们都到山门前练拳习武，不得有误。小和尚个个道士，谁敢不听？老和尚看小和尚都走了，便掩门闭户，津津乐道地煮起何首乌来，心想，这一回我可要真的升天成佛了。好梦不长，何首乌还没有煮熟，少林寺来了个小和尚，命他速去少林领受西天佛法。老僧又气又恨，喃喃自语，早不来晚不来，看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叫去坐禅受法。既不敢违抗，又怕何首乌被弟子们吃了，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就面对灶君佛苦苦祷告，保佑仙丹何首乌不要落入弟子之口，倒闭便到少林寺领经去了。谁知这位灶君佛大气凛然，普度众僧，不愿保佑这个自私自利、贪图个人享受的法徒，故意让何首乌放出扑鼻的香味儿。这时正在山门前练拳习武的小和尚肚子又饥又饿，闻到醉人的香味儿，一个个跑回灶房，开锅一看，见煮的是热腾腾、香喷喷的东西，如肉一般，便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而食之。吃后怕师傅回来责骂挨打，咋办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想不出办法。还是法成说，你别怕，我个子大，有我顶着，快把汤洒到外边去。小和尚便把汤绕寺院洒了一周，因为怕碰到师父，只剩下个山门未洒。谁知刹那间，整个寺院随着清风云雾飘飘荡荡地腾空升天了。据说现存的少室阙就是竹林寺的山门。下午，老和尚从少林寺回来，跑得满头大汗， 本想独自饱食仙丹长生不老，谁料到处找不到寺院了。这个无寺可归的老家伙因跑得精疲力尽，便闷闷不乐地走进河边弯腰取水解渴，忽见水中映出天空一座没有门的寺院，定神视之，正乃竹林寺也。老僧不由仰天长叹，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地又回少林寺存身了。这就是所谓天上竹林，地下少林之说也。那个生长何首乌仙丹的山涧峡谷也从此得名戴仙沟，后来又一名曰大仙沟。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嵩山中岳庙现存建筑主要是明代崇祯十四年大火之后重修所成，清代以来顺治十年、康熙二年和乾隆年间渐次重建火毁建筑。与重建时间相对应的是，雍正十二年清工部颁行了《工程做法》一书，以明确官式建筑做法和用工用料标准，向来被匠家奉为定式，是建筑史学界公认的研究清代建筑的语法课本。具有浓厚官式风格的中岳庙木结构建筑，能够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工程做法颁行前后的建筑设计建造工艺的演变，是地方建筑中体现官式做法的重要实例。岳山中岳庙的配天坐镇方北面有四个七尺多高的铁人，站在路东古神库的四角。这铁人铸造于宋代治平元年，庙宇讲究对称，据说原先路西的无字碑亭四周也有四个铁人，一共是八个，一边四个，分别站在东西两边，遥相对称，十分威严。但多少年来人们看到的却只有东边这四个铁人，西边的铁人哪里去了呢？据说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民族英雄岳飞率领岳家军转战黄河两岸，给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中原儿女纷纷投奔岳家军为国效劳。后来抗金浪潮波及嵩山脚下，震撼了幽静的中岳庙，庙里的八个铁人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暗地议论说，一旦亡国，人民受难，我们岂不成了亡国奴？我们都是堂堂七尺汉子，手中又握着枪刀剑戟，不如奔赴前线，杀他个人仰马翻，为民立功。待敌人退去，我们凯旋归来，岂不受人尊重？八个铁人主意已定，便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乔装改扮，身带兵器，瞒过看守大门的翁仲，悄悄地向北走去。天尚未明，就来到黄河岸边。渡口有一个摆渡老人，一听这几个人要渡黄河去参加岳家军，非常高兴，便慷慨地答应帮他们渡河。无奈船只太小，八个人盛不下，只好分两批摆渡。第一次渡过四个人，待第二次渡剩下的四个人时，天已大亮。四个铁人此时才看清楚，老人的小船宽不足三尺，长不足八尺，便惊疑地问，你这小船能惊动我们四个人？摆渡老人十分不快地回应道，咋，您是铁人？不料此语一出，道破玄机，四个铁人立时现出原形，动弹不得。恰在此时，中岳庙道主派人也找到了黄河岸边，发现尚未走脱的铁人，硬把他们推到大马车上往回拉。 铁人们不愿回来，便在车上跺脚挣扎，弄得车子东摇西摆，难以前进，竟在回来的路上累死了两匹拉车的大马。那四个过了黄河的铁人投入了抗金队伍，剩下的四个铁人又无奈回到了中岳庙。由于人数不够，只能看守东边的神库，所以西边的碑亭一直没有卫士。这四个铁人由于失掉了报效国家的良机而终日悔恨。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嵩山脚下康店村有个姓康的富户人家，康家有一女名叫康玉莲。常言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玉莲长到十八岁，出落得如花似玉，十分俊俏美丽动人，且聪明伶俐，勤劳善良，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当时中原一带旱情严重，康店村的河水断流。一日，玉莲姑娘挑着衣服到河水上游的一水潭洗衣服，正在洗时，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站在身后唱道：嵩山十年九年旱，仙姑洗衣到龙潭，山下十河九断流，农家十家旧家丑。玉莲吓了一跳，那道人唱罢对玉莲说：出家人云游四方，下山时荆棘挂烂了道袍，请姑娘帮我补一补吧。善良的玉莲姑娘就答应了下来。玉莲在道袍上穿了九针，便将道袍缝好。在还道袍时，道士却说：你穿了九针，袍上还留有九根线头，请把它抽下来吧。玉莲接过道袍，手掐不断，便用牙齿咬线头，谁知每咬一根，线头就在嘴里化了。不过玉莲没有在意，看到道袍上有污垢，就顺手开始洗道袍。在洗道袍时，道人关切地向玉莲问这问那。洗后，只见那道人用木杖挑起道袍往天空中一扔，那道袍就像树叶一样向悬链峰北飘去。由于用力过猛，玉莲的红色灯笼裤子也带出水潭，飘向了红裤子崖。玉莲正感到惊奇时，身后的道人却不见了踪影。至今悬链峰北一条沟就叫道袍沟，红裤子崖也由此而得名。且说玉莲回家后却患了怪病，她的身体发胖，肚子一天天隆起。父亲便拉女儿去看病，医生给玉莲诊脉后，便偷偷地对玉莲父亲说：玉莲有喜，已身怀六甲。玉莲的父亲是十里八村很有头面的人物，不听则罢，一听就怒发冲冠，急拉女儿回家，对玉莲一顿痛打，并责问玉莲和谁干了这败坏门风、丢人现眼的事儿。玉莲实在冤枉，说没干见不得人的事儿。玉莲的父亲哪肯相信，并给玉莲一条绳子，让她当夜悬梁自尽，否则将乱棍打死。玉莲的母亲怜惜女儿，趁夜黑人静将女儿放出家门。玉莲到何处藏身呢？她想着想着，便不由自主地来到了红裤子崖下。他在崖下放声大哭，直哭得喉咙出血，死去活来。不知过了多久，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却躺在一个石屋内。再看着石屋是刚从崖上掉下的石头，天然堆砌而成。这个石屋就成了玉莲的栖身之地。 他饿了吃野菜，喝了饮山泉，晚上就住在石屋内。玉莲的父亲听人说玉莲没死，还住在山上，就命家丁上山抓回玉莲，乱棍打死。这天，玉莲在石屋发现自家的几个家丁手拿木棍向山上奔来，知道大事不好。慌乱中，玉莲向崖西方向爬去。玉莲来到崖前，见这里悬崖峭壁，怎么能翻过山去？这时，家丁们将要赶到崖前，玉莲顿感凶多吉少，被抓回家，不如碰死在崖前。就在玉莲后退几步，将撞死在山崖的时候，突然天空狂风大作，一时天昏地暗。再看这座山崖，枝丫丫裂开一道缝隙。玉莲急忙走进山缝中，向山西方走去。几个家丁被狂风吹得迷失了道路，在山上找了很长时间，不见玉莲的踪影，便下山去了。玉莲顺着山缝一直朝前走，走出大山时，狂风乍停。此时他感到自己命苦，受此天大的冤枉，是悲是喜，是福是祸，难以料定。他坐在裂缝口处，哭得好不伤心委屈，泪水滴湿了衣衫，滴湿了山石。后来玉莲逃到山北的道袍沟，在一石庵内避难一个多月。忽有一天夜里，玉莲梦见母亲因思念女儿得了大病，母女相见，抱头痛哭。玉莲伤心地从梦中哭醒，醒后只觉得腹中一阵疼痛，接着一连生出九条金光闪闪的龙子，个个喷云吐雾，大雨连降三天。玉莲产后便升天而去，此后好多年，中原一带风调雨顺。唐代女皇武则天游嵩山时，听到玉莲那造福人类的凄婉美丽的传说故事，很为感动，念玉莲生九龙有功，即封玉莲为九龙圣母，并拨银两在康村修建九龙圣母殿，年年供奉。传说救玉莲时裂开的山缝，后来成了各路神仙到嵩山悬炼峰下聚会时的一个通道，便叫神会门。红裤子崖下的石屋成了神仙在此饮酒作乐避暑的场所。在一线飞天的溪口处，玉莲姑娘哭过的地方，长出一棵黄莲树。民间曾流传有这样一首歌谣：玉莲玉莲命真苦，躲难来到野石屋，一身贞洁上天知，可叹爹爹好糊涂，生下九龙升天去，后世供奉九龙圣母。关于嵩山的神话传说还有很多，这些神话传说是整个嵩山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泱泱嵩山文脉的一支古老而又鲜活的、影响最广泛的、最深远的文化溪流。五千年来一直烘托着嵩山文化的高度和亮度，使嵩山文化更加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Thank you.